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耽误了半个小时，这个电话呢也很重要，值得呢提醒我们同学的注意。现在是乱世，妖魔鬼怪在这个世间呢很多，人要正信，正信是幸福，这些属于灵界，我们常常遇到灵界提到的信息，我讲过很多，可以听，要用智慧去判断，不能完全相信。尤其他要对你什么要求啊，叫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，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不如法啊。法是以佛的经法为标准啊，来判断可不可以做，不能做的决定不可以做。一般的来说，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我们一定要做，对众生没有利益的，是对我个人有利益的不能做啊，那很容易上当。啊，对正法有利益的要做，对邪法有利益的不能做啊，一定要守住。一切磨难现前，这些境界现前，念佛都能化解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。一个真正念佛人，真正修行人，有诸佛菩萨护持啊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，啊，妖魔鬼怪虽多不得其便啊，他想来干扰的时候他干扰不到啊，这是所谓是正，这个邪不生正啊，心要正，行要正啊，要坚定不能动摇。我们讲到大经科注啊，第480页，现在我们从第五行后半段念起，这是一段啊。如宋临之四月，凡人临终，神识无主，善恶业种无不发现，何其恶念，何其邪见，何生细念，何发猖狂，恶相非宜，皆名颠倒啊。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临命众人都是这个现象。啊，我在早年最早看到的是我的父亲过世。啊，看到这个像就是经上讲的，那个时候我们不信佛，不知道什么叫佛。 啊，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。啊，那苦不堪言呐！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可见呢，凡夫业重。啊，我们相信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哪个人不造业？几个人造善业？啊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造的不善业，走时候这种现象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知道如何应对。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！这举几个例子来讲啊。啊，佛以四大苦逼，这个我们常说的四大不调啊，四大不调和，这是说的病痛啊，生病的时候病痛。痛不可言啊，尤其我们看到一般癌症的非常痛苦，我们自己亲眼见过的啊，要用吗啡，要用这些止痛药，有些未必能止住啊，何能正念持名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虽然经说了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呢都能够往生，这个时候的痛不可言呢，他没有办法了啊，这就是业障啊，障碍什么？障碍他不能听佛法，他不能够接受，在这个时候你叫他一切放下求生净土，他听不进去，甚至听的时候起反感啊，所以真正在临命终时头脑清楚才行啊，啊，头脑清楚，有善有劝导他啊，忏悔业障啊，最重要的是承认过失啊，后不再造，念佛决定的生，这个净土法门是真不可思议啊，无论造多重的罪业都可以忏悔，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明了，不明了他怀疑呀，他造这么重的罪，啊，佛怎么能接引他往生？这种想法说法似是而非，啊，不懂道理的人听到他讲的有道理 啊佛怎么连这造无逆十恶回望佛法的人还接受他啊，真忏悔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了 啊人真一回头就是好人，不管他做多少罪业，一回头就是好人啊！为什么？这个道理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一切众生本来。 来是佛，那佛是好人啊，他本来是佛，他造无量无边罪业是一时糊涂啊，只要肯回头，那就得原谅他，那就不能够计较啊！你把这些理东西搞清楚了，你就能接受了，这是应该的啊！不肯认错，不肯回头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在底下说，不能持名，何能何得往生？啊，临命终时，一句佛号都念不成，这个人往生的缘就没有了，就断了。故知凡夫往生的非凭自力，这个八个字重要，不是靠自己。靠自己，特别是造作罪业深重的，那怎么能往生？全靠阿弥陀佛第十九愿、第二十愿呢，靠这个，这连起来三个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这靠这三愿。啊，这个三愿是保证你往生啊。啊，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。啊，这个是弥陀大愿加持，就是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十八，生念必生。二，这个十九，发心念佛。二十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但往生了，品位之高啊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实在讲，造大极重罪业的人，不是愚痴人，愚痴人做小罪业不会造大罪业，大罪业都是大聪明人。都是大福报的人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做得了？啊，唐太宗往生，我们相信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忏悔，我做错了。啊，人家叫我做明君，啊，你看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表演出来给大家看的。啊，他造的罪业，杀人太多。啊，开国的皇帝没有不杀人的。打仗打了十几年。啊，武艺高强。武艺高强就杀人多啊，建国就要堕地狱啊，做了皇帝也不行，皇帝也得堕地狱啊，他只能出能够出来。实在讲呢，他在做帝王的时候，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啊，不但护持佛教，他什么宗教都护持。那个时候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啊，他护持。伊斯兰教也是刚刚传到中国啊，他平等护持啊，所以他有功德，有功劳啊，功德了啊，堕地狱回头了，认罪了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三愿都完之后，我们相信 他能往生。啊，何况他做了一个一桩大功德的事情，就是群书摘要。啊，这个对现前的社会有大贡献呐、啊，能救国家，能救民族，能救世界。啊，他往生是个合理的。如云中超越，娑婆众生，虽能念佛了，浩浩见思，实为佛断。这个浩浩是广大的意思。广大说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里头最重要的一关就是情执。啊，你看唐太宗到现在大概1700年了，1600-1700年，忘不了他的皇后，所以他到底与这个有关系，啊，障碍他往生也是这关系。啊，这个他要是明白了，往生之后再去度他的皇后，这就正确了。啊，他们这个夫妻感情好，这历史上就有名的。好像长孙皇后过世的时候36岁，很年轻。皇后走了之后，他一生不再立皇后。就是纪念他，啊，而且皇后葬的那个墓坟墓，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，窗户打开可以看到，对，念念不忘啊，啊，现在从地狱出来，头一个还找皇后，你看这个情执多重。这个麻烦多大了啊！就这见思烦恼没有断呐、啊，这是真的。你看，虽能念佛，见思烦恼没断呐、啊，而能垂众心不颠倒者，原非自力而能主持。乃全仗弥陀而来八起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见思烦恼没断，那就得依靠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要不靠佛力了，你没有办法。啊，一定要靠佛力。当然，自己对这些情执要淡化。啊，淡化呢？一定要靠听经啊，听经的时间久了，这些理跟事都明白了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自然就看清了，不那么执着了啊，真可以放得下，走的时候方便呐、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是决定能够帮得上忙的。如果情执太重的话，有时候佛帮不上忙。啊，这个障缘太大了。关键就在临终断气那一刹那，那是关键的时候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编的彻宗经量就是宋宗啊，里面要注意的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念佛人临终的时候最好家亲眷属不在旁边，这不是无情，这是送他到极乐世界去，因为家亲眷属亲情重啊，一哭一闹啊，一舍不得，好了， 他这动了感情了，他又留下来了，这就去不了了。啊，去不了就到六道去了，这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祖师大德这种教诲是真正的慈悲。啊，家亲眷属离开。啊，断气八个小时之后再叫他们进来。啊，如果是要更安全一点，啊，更有保障一点，最好12个小时。断气12个小时之后家亲眷属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他走了，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不受干扰了，啊，可以，啊，所以学佛最好全家都懂，都有这个常识，都有这个知识，啊，能够合作，啊，有伤心，有哭的声音，不要让他听到。啊，最好是通通念佛，啊，这个时候要忍耐，忍住念佛诵诵，这最安全的，这是真正的，啊，对亡人有利益的。所以平常时时刻刻对阿弥陀佛存感恩的心，啊，确确实实是靠弥陀。第18愿、19愿、20愿，这个3愿呢，我们这些人才能往生啊！啊，虽非正念呢，而能正念。只要这一句佛号不断，这就是正念。虽非正念是你里头还有见思烦恼没断，这就不是正念。而能正念，在这个时候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一切妄念暂时放下。故得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跟我们说了8个字：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是平时功夫。心不颠倒是往生的这一刹那，这个时候非常重要。但是心不颠倒是从平时功夫里头锻炼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事情什么缘都要放得下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训练。喜欢的不贪念，成慧的能忍住，不这个不至于有怨恨心。啊，不如意的事情没有怨恨，常常保持清净平等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正住小本堂椅与悲华念经啊，此一一些，前面讲过啊。底下他又引用了。小本堂椅，小本是阿弥陀经，堂椅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。这个本子很少流通，很少人看到，一般人看到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经题叫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。 啊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经文是这么写的：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往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这八个字好啊！啊，这个心不乱的是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佛菩萨加持，这个功夫很难得，不容易啊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你，来加持你。我们平时念到功夫成片，佛光一加持就到不乱，这个力量太大了。我们自己念到功夫成片呢，是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得到佛力加持啊，我们令心不乱，就算是事业心，是方便有余土。你看提升多少？如果是理业心呢，那就提升到十报庄严土，这都有可能呢、啊。所以善导大师讲啊，四品啊，这个四土三辈九品，总在于缘不同。这缘多重要！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，意不散乱，正念持名，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啊，这经文上有啊。又《悲华经》有这么一段经文：临命临终之时，我与大众围绕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跟这些诸佛菩萨了围绕，现其人前，其人见我，见于我前呢，得心欢喜。又见我故，立诸掌合。啊，这个合就是阻碍，就是障碍。啊，即便舍身呢，来生我界。我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诸位这个地方要记住，往生是活着往生的，见到佛了再把身体舍掉走了啊，不是死了以后往生的。所以这个法门这真正不死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活着去的，到极乐世界也是活着，一生成佛，当生成就的佛法，不是第二生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跟阿弥陀佛来讲是接起来的，啊，是一生不是两生，活着过去的。又说愿曰：所有众生若闻我身，这个身就是名号，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是诸众生临命终时，悉令见我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我与二十入无异三昧，以三昧力了，在于其前二位说法，以闻法故呢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啊，得 报天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这个里头有个专有名词，报天三昧。没有单独的解释，但是与这个类似的呢，有报应三昧、报断三昧、报聚三昧，跟这个有类似的，有类似。那么这是属于报应三昧。属于百八三昧之一，观法之实相，这叫报应三昧。又入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涅槃寂灭的三法印，因为这里有宝印，谓之宝印三昧。诸法无我，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是自在的意思。世间一切法是因缘生法，因缘和合而生，缘聚法就现前，缘散这个法就消失了。我们讲缘聚缘散，佛学的名词。现在科学家讲的名词也很好，它叫纠缠，纠缠在一起。这个纠缠就是缘聚嘛。有聚当然有散，聚就现行，散呢，散开之后啊，这个行就消失了，聚散。无常这个里头没有我住行，行是行动，这个行呢，也就是今天科学讲的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是没有停止的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而且它存在的时间是非常简短。科学家告诉我，它突然现前，立刻就灭掉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这个念头太微细了，这无常。涅槃即灭，这是讲它的体。住行无常，实际上就像呢波浪一样，水里面起的波浪一样。它的本体。是清净寂灭的。这三法成为一。实际上一而三，三而一。 啊，说的是一桩事情，能够见到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即灭涅槃，这就是正果了。啊，在小乘是阿罗汉，在大乘是化身菩萨。啊，明心见性，你才能真正的见得到。啊，宝断三昧，为菩萨住持三昧，能断除一切三昧烦恼诸垢，如有珍宝，能知诸宝，令得洁净，是名宝断三昧。大概这个宝断呢，现在好像是金刚钻啊，它坚利啊，坚固锋利啊，它能够切玉啊，很多宝石用它可以能够雕琢磨雕琢。啊，宝中之宝，啊，宝具三昧呢？入此三昧，在一切净土，啊，净是境界，现为是宝，故名。制度论。第四十七曰：宝具三昧者，得十三昧，所有国土悉成其宝。那就是极乐世界似的，诸佛如来所居住的十宝庄严土，那就是宝具三昧之所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三藏法术跟佛学大辞典里面的一点资料。啊，悲华经上所说的，跟玄奘大师所翻的弥陀经里面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念佛临终的时候，佛一定跟一些大众来迎接你，来围绕着你。啊，那么这些大众，我在前面也说过，肯定是无量劫中生生世世跟我们有缘的人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他们遇到佛法的缘比我殊胜，比我早，那些人念佛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今天我去，他们全知道，没有一个不知道，都会跟着阿弥陀佛来欢迎我们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谁都来了。啊，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就知道，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呢，不寂寞啊！不要以为我这里家亲眷属难分难舍，不知道极乐世界他家亲眷属人数更多，多的你没法子计算的。啊，他们都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，他不会来接的。啊，这是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决定是哪些人呢？不是阿弥陀佛选的，啊， 不是挑选的，都自动的，啊，全是有缘人。啊，我们这往生的人见到了阿弥陀佛，见到生欢喜心呐、啊。见佛就得到佛的加持，你什么障碍都离开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能够舍身，对，舍身就是断气了，不要这个身体了，来生过界。啊，生不生苦。这个时候晓得身是我的累赘，把这个累赘放下，啊，跟佛去了。啊，又说愿曰：所有众生，若闻我身，这个身是名，就是阿弥陀佛这名号，啊，听到我的名号。发愿于生我世界者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或者是听到阿弥陀经，啊，知道极乐世界殊胜，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啊，发愿呢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世诸众生，这个人临命终时。谢令见我与诸大众，前后围绕。啊，你看能见到啊！啊，我于尔时啊，入无义三昧。啊，前面讲的宝断三昧、宝居三昧的意思都相同。我们看名词，意识障碍的意思。入这个障碍，入这个三昧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以三昧力，在这个人面前为他说法。啊，他闻法之后，就能够断除一切苦恼。啊，心大欢喜啊！啊，他也得包天三昧啊，以三昧力故呢，令心得念即无生人，这个境界高了。啊，包天三昧，小乘。阿罗汉大道，啊，大乘明心见性的菩萨，真的了。啊，令心得念。这个就是一念心，在净土法门里面说，理一心不乱。啊，即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最低的是七地菩萨。啊，那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包天三昧 能帮助他得一念心，得无生法忍。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。命中之后呢，彼生我界，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世经所显，他离妙用，迷为明显。啊，《悲华经》，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弥陀经》，啊，两本经里头对这桩事情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《称赞净土经》是本经小本，玄奘大师翻译的，《悲华经》说弥陀因地即极乐庄严，君名彼佛临终戒因，摄受往生之殊胜愿力。可见弥陀愿王妙德难思啊，大恩大利了，不可称量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知恩才会报恩，知恩才会真干。我们用什么报恩呢？真干就是报恩啊！决定往生见佛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办到。下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阿惟越智。啊，阿惟越智是梵语，又作阿毗跋致。啊，鸠摩罗什翻译的《小本弥陀经》上叫阿惟跋致、阿毗跋致。啊，梵文是一种梵文，梵译是两个梵译，音都差不多，它是音译的。意思呢是不退转，是菩萨戒位之名。啊，居弥陀要解，莲池大师做的。啊，要解里的说。阿毗跋致，此云不退啊！中国意思叫不退啊，有三种。第一个是未不退，入圣流啊，不堕凡夫啊。那么未不退最低的是须陀洹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呢是信位呀。粗信菩萨，别看到他是粗信，他未不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永远不会退成凡夫，他是圣人，叫小小圣啊。小小圣没出六道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也就是说他决定不造三恶道的业啊。三恶道的业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他决定不到。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小小圣也可贵呀！啊，第二呢，行不退，恒度生呐，不堕二乘地。啊，这些小乘经里面可以常常看到阿罗汉、辟支佛遇到众生刚强难化了，他就算了，别度他了，就退心了。 啊，你好意去帮助他，教他，劝他，不但不接受，甚至还侮辱你，啊，甚至伤害你。所以二乘人会退心，只有大乘菩萨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他真能忍受，他决定不退，这大乘可贵呀。第三呢，念不退，心心流如萨婆若海，萨婆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一切种子。啊，实际上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一切智是指总相，就是认识本体。啊，本体没有任何形象。啊，叫真空。阿罗汉就能证得，所以他心是定的，他知道一切法空，他就能放下。啊，但是这一切法怎么来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菩萨比他智慧高，菩萨知道这一切法怎么来的，这种子，种是种种。道种之，种种道理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法？啊，所以一切这个道种之啊，是指相；一切智呢，是指体，叫体相用。啊，知道体这个智慧，是一切智。啊，知道种种现象，这个现象起的作用，这都是属于道种智。菩萨知道，啊，成佛了，佛是一切种智，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。菩萨还不行，菩萨把它分成两部分，啊，不知道它是一桩事情。到如来的时候完全知道了，体相用是一桩事情，因缘果是一桩事情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根本没办法分割。啊，分割是看偏了，是看错了，啊，你没有看到的全体，啊，所以一切种子是最为可贵。化身菩萨见性之后，念念不退。说若有此土，啊，这就我们这个世间来看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，啊，这三种智，啊，三种不退呀、啊。你看第一种，藏教出国，藏教是小乘。须陀洹，通教呢见地，别教呢出住，原教出信，这都是微不退。啊，这些人你看，藏通别圆，天台的四教。啊，出国见地出住出信，他们断证的功夫相同。啊，都是断八十八品见惑。真的为不对，这个地方注的详细啊。那么第二，通教菩萨，别教第十回向，原教实心，明心不退。啊，度众生。有功夫，有忍耐的功夫，啊，再不好度的，他也不会退转，不会退心。 啊，众生不接受，他在旁边等。什么时候可以接受，他又来了。佛师门中不舍一人，是对他说的。啊，一个都不舍呀、啊！啊，不管你对他什么态度啊，他绝不舍弃你呀、啊。是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那么念不退呢？只有别教初地菩萨、原教初住菩萨，这是名念不退啊，其他的都没有。所以别教初地等于原教初住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我们通常讲华严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华严经说的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，他用的名相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把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能把尘沙无明断了，这就是别教的初地，原教的初住啊，离开十法界了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又叫做一真法界下面接着说，上言不退有三啊，不退有三种，最上啊，名念不退，此土行者啊，就是修行到这个地位，别教呢，须登初欢喜地，初地菩萨，原教呢？需要到初发心住，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心，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才叫真发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没有做到，那可不算啊，一定要做到啊，真正做到了，用心，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原教初住菩萨了，别教初地，他们住哪里？不住十法界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有41个阶级，都住在这里。叫化身菩萨啊，通通是明心见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这里文接着说，方破一品无明，真一分法身。 是能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啊，萨婆若海皆一切种子海，海是比喻深广无际啊，皆如来果海，双舌二边呢全归中道。这个二边就是我们现在讲对立，所以有一切对立的念头没有了。头一个我没有了，有我就有对立了，我跟人对立了，众生跟佛对立了，这些对立的念头全没有了。全没有是个念头什么呢？一体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体没有对立了。啊，两边没有了。啊，不得已起个名字叫中道，你要从这个里去 体会它的意思。如果你认为真的是有个中道，那又对立了，中道跟两边也对立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告诉你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。言语道断，无法用言语来说。所以说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。啊，开口想说，决定说不上，你没法子说。啊，动个念头，动念错了。不动念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就住在沙婆若海中，永远是这个样子，叫清净寂灭啊！但是它起作用，众生有感，它有应，应的时候，应以什么身？他就现什么身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。这个应该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意思，佛不起心不动念，是众生的意思。啊，佛能够随着众生的意思，现身说法。佛现身没有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佛说法也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是我们没有法子想象的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确实不好懂啊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能起作用，这是自信，说法而如是，自信的德能本来就是这个样。啊，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那是哪里的事情呢？是十法界里面的事情，这个是出了十法界，出十法界没这个事情。但是虽出十法界，能依旧能够在阿赖耶识的范围，就是十法界六道里头起作用。啊，这才叫 随缘妙用啊！啊，我们贤首大师所说的“随缘妙用”，这幕后一句话，可见念不退之难证。啊，念不退是发生大事的事情。啊，他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用八识，叫转识成智啊，他不用八识。但今愿也。十方众生闻名发心，一心念我，皆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小本弥陀经上也说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。啊，要解有云：今净土无逆受我，十念成就啊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，戒得三不退也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下下品人也证三不退，一生圆成佛果啊！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悟，为极乐所独有，如是甚意超绝，言思莫及。念老的注解难得，把这些经典里头最重要的经文记录在此地啊，让我们同时看到，你不能不相信了啊！你相信，那你得无比殊胜的利益啊！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净土啊！故要解又说，非信心之极致，这是讲这样殊胜的法门，是真心本性的极致啊！他怎么成就的？这心性里头的精华。阿弥陀佛用它来建立极乐世界，用它来帮助一切众生一生成佛，这心性之极致啊！知名之奇勋啊，勋是功勋，其实奇特了，稀有啊！八万四千法门比不上他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普通的法门呢，这是奇勋奇特之门，弥陀之大愿啊，都皆归到弥陀大愿。四十八愿啊，所以何以有此呢？ 啊，此就是这一桩事情。啊，极乐世界无逆施恶，甚至于谤法，只要能回头忏悔念佛，通通能往生，而且一往生呢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。这真难信呐！是尽此两愿，于四十八愿中，如剑拔之红心。这第十八愿呢，那是红心当中的红心。啊，实际上啊，这应该是三愿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啊，这三愿呢，才是这个红榜。啊，剑拔，啊，剑拔的红心呢是这个三愿，啊，红拔的中心点是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，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啊，问题就在临命终时，你遇不到这个，能不能遇到这个缘？啊，能遇到这个缘就太殊胜，太殊胜。下面第二十一愿，回顾得生，看特别有这一愿。啊，这一愿呢，说明无论你造什么样的恶业，遇到这个法门都有机会平等成佛。啊，不会因为我造的罪业，我往生恐怕在人家的后头，不是的。啊，真正忏悔，他就超越了啊！啊，我们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故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众得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极乐，无不随者。啊，这是说闻名悉念，发心不退，必定生净土。接着说，若有虚恶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未到作善，便持精戒，愿生恶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恶果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段经文是第二十页，回顾的声音。无不随者以前，这一段经文同位移第二十页，文句在兼取唐宋两译。啊，下面就若有虚恶的下面，这才字无疑第五愿，汉以累之，皆成此愿，名 悔过得生。所异于十八、十九与二十者，端在蓄势作恶之人。罪业深重啊，所受果报这三途啊，今生闻名发心，回顾向善，至心回向，值得求生，临命终时，蒙佛愿加庇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殊胜慈德也。这是把这一愿啊，这一愿的经文，在五种原译本里头啊，怎样汇集的说出来，字字句句都有原文做根据，没有改动，只是重新组合排列啊，全部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啊，这是让我们看了之后能生起信心。啊，前面这一段，这还是有解释。啊，注解里的还是有解释。啊，这一段里头最重要的，念老在此地说的，断在蓄势，作恶之人，蓄势作恶。现实也作恶，只要那一口气还没断，就有救。啊，作恶一口气断了，后悔来不及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三恶道去了。啊，只要这一口气没有断，就有救啊！所以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教他念佛，这真真的是有善根，一听就相信，一听就不怀疑啊，就马上接受，就真念佛，真求生啊！信心不逆，愿心恳切。啊，念一句十句都能往生。这经还得了啊，是不得了啊。啊，这个法门引得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啊，尊称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光中极尊。啊，这些事情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经典，说实在的，啊，过去学的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那个里头有圆满的道理。拿这些事呢，想到佛在那些大经里面所说的，哎，都找得到理论的依据，像法律一样，我找到了证据，啊，有这么一条，啊，那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在经上找到根据啊。 六祖大师说的简单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没说出来？啊，华严经上这一句就把它补出来了。具足什么呢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可见的一切众生本来真的是佛，都不是假佛，与一切诸佛平等平等。不但与诸佛平等，与阿弥陀佛也是平等平等。啊，这个我们相信啊。啊，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，回谤佛法的众生，一切罪业以回谤佛法罪业最大。啊，大在哪里呢？令一切众生呢不相信佛了，令一切众生呢造作罪业。啊，所以这个影响的人数多，影响的时间长，那个罪恶就更重了。啊，不管怎么重，重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你一口气在，你知道了，承认错了，这一回头了，念佛全都能得度。在世间法律上，你造这个重罪呀，非判死刑不可啊。在阿弥陀佛这可行，你只要悔过的话，真正能往生，还能成佛。啊，难怪古人所谓的，啊，古人又问了。佛陀所教，教的是什么？啊，古德回答的八个字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净土法门里头完全实现了。慈悲方便啊，啊，真正达到基础啊！这些造作罪业的人，罪业深重，果报都是在地狱，无间地狱。阿鼻地狱，啊，这一生有这个缘分，听到无量寿经，听到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要听苏朝要解。佛在经听不懂啊，无量寿经要能听到黄念老这个记注啊，他的注解是记注，即注解之大成啊，他引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古大德的著述，啊，总共引用193部书做这个注解，集注啊，精华啊，所以听了之后相信了，发现我求生净土，我要做佛去， 啊，回顾向善，智心回向，智心是真诚心，真诚到基础。啊，值得求生，只是培植啊。啊，值得就是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临终的时候，佛加持你，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佛来接引你，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是第21愿，回顾得生的本愿殊胜慈德，慈悲到基础啊。故云48愿，愿愿皆为众生，大悲慈福，恩德无极。这是赞叹阿弥陀佛，我辈佛土，当何以报？我们如何报阿弥陀佛的恩德？心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报佛恩呐。啊，佛就希望我们快去啊。愿中喜念。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故。啊，这个悉念，指心念呢，悉在一处，把这个念头啊，悉在一处，就是悉在阿弥陀佛，不思其他，这叫悉念。啊，如观经曰，应当专心悉念一处，降于西方。啊，这个重要，这是我们眼前就要做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把心悉念在西方，悉念在极乐世界，悉念在阿弥陀佛名号，啊，执中得本，执就是种植，他用这个栽培植物来做比喻，啊，我们种植，植什么呢？得本，得本，譬如善根，啊，得者善也，本也，根也。啊，德本呢是德中之根本，亦是亦故，弥陀名号啊，名为德本。啊，这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德本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我们把心安在阿弥陀佛名号上。这就是知中得本啊，如教心行正里面说，得本者如来得好，你看都有根据的，都不是黄念老自己说的。黄念老自己说啊，所以他高明啊，真有智慧啊，他自己要给这个经做过注解，没人相信，人家会批评他，会骂他，你算是老几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注经？他这样一搞，叫大家没话说，五体投地。不是我说的，祖师说的，佛在经上说的啊， 所以我看到的这个注解，我非常佩服他，太高明了。啊，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，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多久。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做个佛经的注解，谈何容易？啊，一句话说错了，说不定马上判罪了。啊，这个东西他拿出去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抄来的，我是在这里抄那个本子抄来的，我东抄西抄抄来的。你要说错是他们的错误，我没错。真高明，这不是真实智慧，是想不出这个方法，啊，来做这部注解，也让我们学的人在这一部注解当中。看到许许多多经论的精髓，啊，祖师大德开示的法要，啊，读这一部注解就是读了193种书，说此德号一生称念。智德成就满足啊，这个你得的利益得的好处啊，众祸皆转啊，无论造作什么罪业，统统都转过来了。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啊，那有些人说，我念佛念了好多年了，为什么我的业障还转不掉呢？你把这个经好好念念，注解多看几遍，你没有做到智心，你的那个心是半信半疑，你的那个念里头掺杂很多杂念，功力不纯呐，你没有得到感应呐。你如果是智心成念，肯定效果不可思议啊！你会有感应啊！十方三世德号之本。一切德号当中的德号，故曰德本呐、啊。你要认识，认识你才能够对他重视。你不认识，你对他不重视。这句阿弥陀佛，三岁小孩都会念，有什么稀奇啊？他不知道，不重视。啊，真正了解了，对这个名号就非常重视，宝中之宝。啊，听到这句佛号，念这句佛号，叫如获至宝啊！断烦恼，消业障。一点都不假了，你的业障消不了，烦恼没断掉，是因为你不相信他。啊，信他念跟不信他念，效果不一样。啊，你有一分沉浸，你得一分利益；你有万分沉浸，你得万分利益。这个话印光大师讲的，啊，我们今天对这一句名号啊，要万分的沉浸啊，我们得到的利益是圆满的，不能掉以轻心呢。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虚无 指续世所造之物，即过去生中之罪恶。我根据前面生念必生啊，里面讲最后一句，除无逆十恶，即毁谤佛法的。他里头有这一句，这一句念老的注解注得非常丰富，引很多古大德的解释啊。最后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的注解跟别人解释不一样，善导大师解释，因为无逆十恶毁谤佛法是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，佛这个说法呢，是希望人不要去做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有造这种罪业人不能往生，还是能往生啊，就希望你不要做，所以用意在此地啊。那么就我们就可想而知，现前造无逆十恶毁谤佛法，只要承认错了，回头了，还是会往生。这才真正叫极乐世界呀、啊！真正称得上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真的是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不知道的，没有受过圣贤教诲，从小没人教过，现在的社会混乱，学坏了，他居然造了无逆十恶，居然造了毁谤佛法，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能，肯定的，啊，只要他回头，只要他认错。回头认错，当然这一部经就重要了，他真的听懂了，真的看明白了，这一下回过头来决定得生。我们相信善导大师的话不会错，啊，善导大师跟智者大师出现在唐朝，啊，隋唐这个时代，是佛门的两个圣人，历史上有传言。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当年外国的留学生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啊，还有东南亚的，到中国来留学，多半呢都是这两位大师的弟子，他们回去之后把佛法带回去了啊，成立天台宗、净土宗，都是那个地区国家的祖师啊。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是讲经教学，著书立说啊，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在日本有30多种， 啊，在韩国也有好几种，大概有四五种在中国流通。啊，成绩非常可观了。啊，真的是有修有证啊。悔改也，改往修来呀，过去错了，要承认。啊，把错误都改正过来呀、啊！悔过者呢，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更造业。啊，在佛像面前，自己诚心诚意的忏悔。啊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。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特别跟我说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形式是表面的，不重要。重要是你的心呢，真的改过来了。啊，形式上这种忏悔的时候，有没有没有关系。你的心真改过来了啊！我们那个时候初学佛来，叫我们对佛法僧去跪下来磕头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，我们那个膝盖吃不下去啊！我跟张家大师三年。啊，就像对一位老人啊，对个祖父一样啊，很亲切，没有跪过下过拜的。所以好多人，张家大师还得了，你跟他那么多年，怎么拜都没拜过去，也没有皈依。啊，这些学朋友告诉我，然后我才晓得哦，要搞个皈依。啊，他在善道寺做皈依，我就凑在一起，顺便拿个皈依证。啊，这个话说的真话了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啊，形式不是重要的。啊，佛教的形式是做给谁看的呢？是招生的、戒淫的广告。啊，用福报招生，佛谦虚。啊，招生还得了啊！我是老师，你们是学生，啊，这中国人不干这个事情，啊，谦虚，我没有资格做老师。你们来学的是你们自己来的，我没有找你来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定着很多，你说这个仪规。啊，有个舞台上表演，啊，唱的有这些偈颂，这些偈颂都是赞叹佛的，赞叹老师的，让别人看了听了有所感动。哎呀，老师这么大的德能，这么大的智慧，我也来学，他自动来。啊，绝不是劝他来，绝不是拉他来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学生自己学了之后有所表演。我都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德行是不错，哪里学来的？谁教你的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教我的，是这样来的。啊，决定没有一丝毫功高我慢的习气。啊，没有自以为是的这个念头。啊，永远谦虚。啊，佛一生为我们表演，我们要记住啊。 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真跟你接触了，接触之后才晓得真好。啊，你自动你到外去宣传了，不是人家叫你宣传，不是啊。啊，全是自动自发的。啊，所以佛的弟子没有其他宗教多，其他宗教确实他劝这些人来相信，佛教不可以。啊，佛要求弟子，你们所学的东西先做到，以德行去感召，去影响别人。啊，今天佛教衰了，衰在哪里呢？学习经教的有，不去做了，没有样子给人看了，社会大众听你讲不相信，你讲的你都没做到。啊，如果是真好，真好你一定做到。你没有做到，劝我们来做，可见的并不可靠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如果要佛法再兴旺起来，还是要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开始做起，一定要先做到啊，不做到不行啊。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点，在开学之前，我跟老师们做了一次交谈，我就诚诚恳恳地告诉这些老师，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，啊，他们教学为什么会成功？为什么能传几千年而不衰？啊，就是他们说过一句话：先行其言。你想教别人，影响别人，把你所说的要先做到。啊，释迦孔子先做到，然后再说。所以大家相信。好老师啊，你没有话说啊！啊，不是先说到我，然后我再做到，迟了一步了，不行的，要先做到，然后再说。自己没有做到，就在外面说，说到最后怎么样，产生什么效果呢？反效果，人家对你不相信。你看你说的没做到，全是假话。啊，所以学生对你的信心升不起来。啊，现在这社会就犯这个毛病啊。所以社会大众对老师瞧不起了。你要知道，旧社会里头，老师虽然很穷，叫穷秀才，甚至三餐饭都捞不着的，但是他的社会地位非常崇高。读书人，尤其是教书的先生，走到任何地方，没有人不恭敬。那读书明理呀，圣贤之道在他身上。所以从前教书人，不是像现在称老师，以前叫什么？称夫子。啊，孔老夫子是夫子的头。称夫子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那个光碟，啊，你看看那个什么那个于金义与赵申记，于金义就是做夫子的，啊，那他我们做夫子的人，就是现在说我们做教员的人， 真干呐！但是于金义做父子是表面上干，外表上装的那个样子，实际上里面没有干，所以被灶神呢，训斥了一番。你做的全是表面的，你的心跟你的行为完全相反的，所以你造孽自己不知道。他不错，到底是读书人呢，一说马上就明白了，马上就忏悔，改真的改过自新，命运马上就转了。没有人跟他宣扬，实际上他改过自新的那个效果超过袁了凡很多。没有把他这个故事详细的报道出来。袁了凡比他还差很大的一截。真正是改过自新的一个最好榜样啊。悔过啊，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。在现今的社会，大家还不知道佛教，对这还有误会。我们讲求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内心真正忏悔，佛菩萨全知道。本愿名回顾得生，故知回顾乃往生之关键。该一切罪业从忏悔灭也。这句话要紧。罪用什么方法灭？忏悔就灭了。不知道忏悔，你的罪灭不掉。罪灭不掉，一定有果报啊。果报在现前是灾难，是疾病，是灾难。在将来，那在地狱。这叫真错了。遇到佛法，遇到明白人，遇到善友，劝导你，你一听就明白，就觉悟，这是真的福报。没有忏悔不了的罪业。我们要相信这句话，什么样的重罪忏悔就能灭，就能灭得干干净净。持戒奉持，命中不服更三恶道，即生恶果。忏悔的人能够信奉持名念佛，命中之后不会再堕三恶道了。不但不堕三恶道，你求生净土，即生恶果，是本愿之主旨啊。这个后头这一段文非常重要。今天时间到了。 我们留在下一堂再学习。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484页啊，484页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悔过者。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更造也。本愿名悔过得生，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，该一切罪从忏悔灭也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段经文呢非常重要啊。我们首先呢要能够体会的诸佛菩萨的慈悲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。凡夫的知见呢，总是情见，带着分别执着。诸佛菩萨烦恼习气都断尽了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回顾人造极重的罪业，我们把前面19愿连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看。19愿末后啊，18愿生念必生。经上说要除受这个无逆受我，即诽谤正法啊，这个不能往生。古大德对这句经文的解释不相同，有些人认为造这种极重的罪业，念佛也不能往生啊。可是善导大师跟这些古德讲法不一样啊。善导大师说，愿文上这些话实在是劝导大家，警惕大家不要造这个极重罪业，不要造这个罪业啊，并不是真的不能往生。这是阿弥陀佛善巧方便，这个说得好啊。 啊，真正是阿弥陀佛的本怀呀！啊，只要真正忏悔，啊，做错事情是一时迷惑，做错了。啊，为什么是迷惑？尤其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把老祖宗的这个文化佛教差不多都丢掉200年了，没人教给我们了，我们不明道理，不知道因果啊，所以造这样的罪业。无逆施恶啊，煞父母啊，有，毕竟是少数。辱骂父母，这常见了。这个罪太重了啊！古时候，这个儿女骂父母，他在社会上不能立足啊，没有人瞧得起他了啊！百善孝为先呢，不孝的，你一切善行全都毁掉了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你把善根拔掉了。啊，可是现在没人教了，中国古老的价值观不存在了，现在所学的都是西方的，西方是个人主义、功利主义，啊，没有养父母的义务，不知道报恩，你跟他说这些，他非常陌生。他不懂得什么叫报恩啊！那么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文明，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，把自己东西毁掉了，现在遭这么大的灾难。这灾难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起来有自啊！啊，今天灾难是全球性的，无处逃避必须要知道啊，只有忏悔、改过自新。才能救自己，才能救社会。啊，能救自己，能救社会，这个功德很大了。啊，可以弥补过去所造的罪孽。啊，像天亲菩萨。年轻的时候，学小乘，毁谤大乘，啊，造500部论来毁谤大乘，啊，以后接受各个的开导，无著菩萨，他觉悟了，明白了。在佛前发愿忏悔，要把舌头割掉。他哥哥就告诉他：“你用舌头毁谤大乘，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赞叹大乘，那不更好吗？”啊，他明白了，所以 又造了五百论，赞叹大乘啊。佛教史上称他为千部论师。啊，悔过就行了。啊，而成为印度佛门祖师之一了。这都是明显的例子。天清是造的毁谤大乘的罪业。啊，这个十八愿里面啊特别提出来的。啊，这个罪业比无逆失恶还要重。啊，因为破坏许许多多人信仰大乘的信心。它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他的罪就越重。啊，回头真正认错，后不再造。啊，再加上回过头来皈依大乘，学习大乘，赞叹大乘，这是给社会是个好样子。啊，让不信大乘的人看到天清菩萨这个做法相信了，不学大乘的跟着天清菩萨也学大乘了，这真正叫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啊。啊，那么在现前我们的社会这个影响到全世界，社会上普遍的对宗教有个错误的看法，认为宗教是迷信。认为宗教是古代封建时代啊，这些帝王用神道社教让众生不敢为非作歹，便于他的统治。这个看法说法都有问题啊！为什么呢？有这种看法说法的人对宗教没有接触过，没有深入去研究过，所以人云亦云。啊，造成这样严重的误会。我们都曾经受影响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啊，不愿意接触宗教啊，宗教的书籍通通都是迷信的啊，翻都不愿意翻它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总算有幸遇到方东伟先生啊，他早年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态度啊，只是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他生病了，在峨眉山养病啊。峨眉山在抗战时期是很落后的地区， 没有公路上去，没有电，所以寺庙里头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报纸、杂志，这种全都没有。这是个读书人，养病期间，庙里头只有经，拿着经来消遣，翻翻看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这就看进去了，才知道佛教里头有大学问。这是当代一位哲学家了，我们跟他学哲学。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这他老人家的原话了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是闻所未闻。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因他教学认识佛法的，把以前错误的观念统统修正过来。遵守老师的指示，看一些佛经，证明老师的话是正确的。也真正相信了佛陀教化这个摄受的力量。真能摄受人心，只怕你不接触。你真的接触之后，欲罢不能。就像方老师一样，病好了，离开峨眉山之后，一生没有一天离开佛经。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，他说的话我们相信啊。如果只说他自己没有做，我们还是不会相信。这么好的东西，那你为什么不学呢？他真学，真教。晚年20多年，我记得，在台湾大学里的课程全是佛法。他开了几个大单元，在台湾大学开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，但是大单元，一个单元讲一两个学期，从台湾大学退休之后。辅仁大学请去，在博士班里面开华严哲学，叫华严哲学。经本就是华严经。同学大概有50人。那个时候我送了50套华严经，每个同学一部。送的是很完整的，80华严、60华严、40华严，全套的，一个人一部。所以不接触不知道啊。中国古时候人呢，真有智慧呀。有德行有学问，他们不迷信。 啊，佛法从印度传过来，印度这些法师到中国几乎都封为国师。佛法在中国是由帝王，就是国家政府的推动力量普及到全中国，啊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力军。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，就不能离开儒释道。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三家，啊，这三家在中国融成一体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啊，造成中国特有的文明，啊，在这块大地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功德不可称量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如何认识它。啊，现在是一般大多数人呢，都认为是迷信，不愿意接触。永远不认识，啊，不认识，当然就不会接受，啊，不会去研究。纵然有少数研究人，还是认为他们是迷信，啊，认为是古代这些封建的帝王作为统治的一种工具。从这个角度去看佛的经典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那就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呀，那个这个句子要改了，去解无来如来真实意。啊，误解了如来真实意。对于圣贤的教诲要用什么心态呢？恭敬心。啊，古大德告诉我们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。没有沉浸，佛来教你，孔子来教你，你都得不到。你所得到的是常识，是知识，不是智慧，不是德行。啊，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愿带给我们不信、迷惑、颠倒、造极重罪业的人，往生净土、成佛的希望啊！这一愿功德太大了啊，让许许多多造作罪业的人只要肯回头，通通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那么忏悔这里的有一句很重要，就誓不更造，这叫真忏悔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26岁，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啊，忏悔，什么样罪业都能忏悔掉，但是佛法。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实质就是后不再造， 啊，这个地方呢，誓不更造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是真忏悔。啊，在三宝面前，啊，发心忏悔，念忏悔文，那是行事。啊，是不是真忏悔呢？那要看你的行动。啊，看你起心动念，看你言语造作，你是不是真的忏悔？啊，真忏悔决定能往生。是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。哪个人没造罪业？这一生造罪业，过去生生世世都造过罪业，啊，真肯忏悔现前的这罪业，过去生中罪业通通能消除。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尤其是现代的科学家发现念力的秘密，所有罪业是不善念头生起的。我现在把不善念头放下，全是善念，不善的业全都消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业习没有体现呢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有念，它起作用。没有这个念呢，就不起作用了。过去这个恶念是因，现在再有恶念是缘，因跟缘结结合在一块，恶的果报就现前。啊，念头该转过来了，过去跟现在都没有。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哪个心想呢？现前这些念，这些念重要啊！关键在现前的一念呢。上天堂、下地狱也是现前一念呢。所以，十八愿十念得生。是临终现前的一念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升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升到极乐世界，你的罪业再重再重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啊，你就这个恶的报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了阿惟越智菩萨，你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啊，你又回到三途了，你受不受三途果报呢？不受，永远不受三途果报。在三途里头现身，你是菩萨性应化的，不是恶业所感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一定要清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是不清楚，我又有个罪恶的个念头，哦，那马上就这个缘就把那个旧的业牵起来了，那果报就现前。啊，所以根本不许有这种错误念头。 啊，缘就断掉了，因不生了。啊，菩萨有智慧，应用这个业缘到卧道里面去，现身说法，度三卧道的众生呐。啊。菩萨在三恶道不是业力感召的，是弥陀的本愿力，是自己的本愿力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众生包括三恶道啊，你成为阿惟越智菩萨，你就有能力到三恶道。啊，所以忏悔理事都要清楚。啊，那么老师告诉我们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实质是什么？我们今天需要简单扼要，我能做得到的，跟着我说，实际就是六字洪名。啊，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个妄念都没有。你是圆满的回顾，你是真实的忏悔啊！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你能不做佛吗？你能不往生吗？没有这个道理。你做佛会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那为什么？你心里头是阿弥陀佛，你成佛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要知道啊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一切诸佛如来这是第一佛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啊，你要不是把这些一乘经教念熟了，想通了，你不敢相信了啊！真搞明白、搞通了，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妙绝极了啊！什么都放下。啊，灾难就在眼前。啊，唐太宗那个碟片，有一些不如法的东西，全部把它删掉了。啊，留下来这一部分，是他堕地狱的状况，堕地狱的业因，他怎么离开地狱，告诉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个灾难？他讲得好啊，只有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其他所有法门都来不及了。啊，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念佛了，化解灾难。啊，那这个片子就非常有价值。 啊，多看几遍呢，提醒自己。他现身说法，啊，太难得了。啊，真正放下万缘，这个世间没事，不再去执着了，不再去分别了，啊，最好六根在戒，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认识。真正认识了这个世间第一等人，古人所谓的愚人，所谓的为上智与下愚，不异也。这个不异说他们不变。上智跟下愚化成等号啊！啊，这个等号，我觉得下愚比那个上智还要高一等。上智是什么？他明白了，他放下了。下愚他不明白啊，不明白怎么肯放下了？听话了。这个比上智还厉害呀！上智，你想他花了多少精神、多少时间，把这个东西再搞清楚、搞明白？那他呢？他什么都不需要。那你叫我，我就这么做，我就干一辈子，我就这么一个方向、一条路，干到底，他成功了。这个下愚念佛往生应该是什么品位啊？肯定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，他们在十报土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叫上辈往生啊！这种人真可爱，真可敬啊，我们对他五体投地啊！我跟李老师那么多年，老师常说他一心就羡慕下愚，想学学不像啊！啊，为什么学不像呢？他的事业太多了，没有时间学了。真正大福报，第一等大福报是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，每一天只要吃得饱、穿得暖，有个小茅棚可以遮蔽风雨，心满意足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上上品往生关键真放下。我们今天回顾啊，回顾的行动就是真放下，没放下回顾是假的啊，没有回顾啊，特别是在今年，唯一的只有念佛了啊，只有在一起学这部经教啊，这部经教给我们 无比坚定的信心，求生的愿望。日常生活当中，行住坐卧，不离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心称念呢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又何况前面我们念过，念一声佛号，经上讲，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声声佛号，一心称念，这个功德还得了吗？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要打妄想？这个要常常提醒，高度警觉，打妄想轮回业。念佛号决定生西方作佛，摆在我面前，我是愿意到西方作佛，我还是愿意继续搞六道轮回这个事情自己决定，与哪一个人都不相干谁也帮不上忙，全靠自己。真觉悟的就是真放下了，放下一点没有彻底放下，没觉悟这个放下要注意心上放下，事上放下了，心里还在想着，不行没放下了。心上放下了，事上堆一大堆，没事，不相干了，全舍了。就是提起这一句佛号，多简单，多自在呀！持者奉持，命中不复根三恶道，根是再多三恶道，不会了。命中之后不会再堕三恶道，即生我苦。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我苦就是极乐世界。是本愿的主旨若蓄势作恶，有决定意，命中之后须于此界和他方堕三恶道，这你造的地狱因呢？决定要到地狱去受罪呀！像唐太宗讲的，做了皇帝，好皇帝也不行，杀人就是罪，杀人就是要堕无间地狱，杀的人太多。不能说是明君就不堕地狱，没这个道理。这什么原因堕地狱呢？不念佛，不求生净土。所以就得随业受报。如果念佛求生净土了，永远脱离了。我们今天只有这条路我们找到了，我们相信了，这条路放光了。那么以经世悔过，修道行善，诵经持戒，发菩提心，专念极乐， 智性回向求生净土等，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一生要干的事情啊。我们干的事情有主有宾啊，要主要干的，附带干的。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啊，修道行善诵经持戒，这都是附啊，都是补助的，有缘可以做，没有缘不许做，甚至有缘也可以不做。我这个一句弥陀念到底，正住双修，这莲池大师说的。古人提倡正住双修，他说我以念佛为正修，还以念佛为助修啊，正住全是念佛，说得好啊。啊，欧耶大师说的，真正相信，真肯往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讲菩提心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。啊，都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不，一切都圆满了，一切都成就了，啊，不必再搞这些了。实心塌地，一句佛号。有榜样啊！啊，最近的榜样，锅炉匠是个好榜样。啊，地仙法师的徒弟，啊，谭虚法师的师兄弟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会。老师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你就念啊，将来准有好处，他也不问什么好处，你看就这么老实，问都不问啊，就这么念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。他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，真难得，死了还站了三天，恐怕没有第二个啊，死了还站三天的，啊，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。老和尚赞叹了。啊，当今就是现在，当今是现在的意思。啊，弘宗严教，弘宗是禅宗，弘扬禅宗的；严教是讲经说法的，这大法师比不上你啊。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。对锅炉匠的赞叹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弘宗严教的有本事站着往生啊，往生后能站三天，有这本事吗？名山方丈住持有这本事吗？地牢的赞叹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 绝不过分。啊，郭楼江菩萨了，给我们做示现了，给我们做证明啊。啊，所以他的成功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古往今来，有这六个字的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真实成就。啊，我们今天缺的就是缺少这六个字。虽然有一点模模糊糊不清楚，啊，不像人家这六个字清楚明朗放光，这六个字事出事法，成身成形，成佛成祖的秘诀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于是成弥陀慈愿功德，这二十一愿的功德。啊，这其树叶啊，这时把它停止住了，止住了，也是消其业的意思啊，过去那些业全都消掉了。蒙佛戒引啊，临终的时候佛来戒引，不度三途，今生极乐。故云无不随者，随是指求生极乐之愿得满足也，如愿以偿啊。可见素于身中之人，皆可不跟三途待业往生。所以这个法门啊，最重要的烦恼不要断，自己断，业障不用消，自己没有了。什么原因？就那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没有业障，阿弥陀佛没有烦恼啊！你只要念佛，一直念下去啊，烦恼自然断了，业障自然消了，这两样东西自然没有了，身心健康，什么病都没有了啊！你才有精神，有体力，你的佛越念越起劲啊！日夜相许啊！啊，功夫地牢的方法妙绝了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啊。早年我在美国，一些同学的道场，我就教他用这个方法啊。除了听经，听经一天初学的不超过四个小时啊，老同修呢不超过两个小时，其他的时间念佛啊。念佛就采取 地牢的开始。啊，念佛的方法，只有引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念的音调要一致，引亲这大票子。啊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一个人那就不需要。啊，音声一致，整齐，这是庄严道场。啊，那么适合于每一个人，他自己的需要。有人喜欢坐着念，啊，所以佛像前面摆这些蒲团，佛起来叫止境，啊，他在那坐着，不出声，心里头默念。啊，有人在拜佛。要拜着念，拜着念也不出声，啊，心里头没念。最主要的还是走着念，绕佛，啊，以这个为主，啊，走累了可以休息，昏沉的时候可以拜佛，来调节自己，啊，让佛号不断，忆佛念佛，是吧？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就一直念下去，啊，那么累真累了的时候，想休息一下，啊，旁边有休息的房间。休息的时候不拖海清，啊，休息好了，立刻就进念佛堂，啊。这种方法在国外非常受欢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压力，没有拘束，啊，大众虽然在一起，每个人都很自在，啊，就是佛堂分三个区，绕佛的，佛像最好是供在佛堂当中，啊，因为它可以绕，可以绕圈，啊，佛像前面排蒲团，有止境的在那边，啊，绕佛的从他后面走，不干扰他。啊，祖师给我们设了许许多多的方便。啊，给我们很好的学习环境，啊，念佛的环境。这样子帮助我们待业往生，啊，弥陀悲愿之深，摄众之广，超于十方。这个十方是十方诸佛如来。啊，那么关于待业往生，后面呢，念老有这几句话在此地，当前，这就是他写注解那个时候，海外佛教界与待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美国。啊，在加州遇到了啊，一位也是大德啊，名气很大，信徒很多啊，一位长者，他在那边提倡说，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。啊，让许许多多念佛的人心里慌起来了。啊，业消不掉啊， 那不就不能往生，没指望了。啊，我有一次从台湾飞到洛杉矶，在洛杉矶下飞机，周宣德老居士啊，是李老师的老朋友，在机场迎接我。洛杉矶的机场到他们居住地方一个多小时，在车上他就问我，他说法师，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真的是恐慌啊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就告诉他，那就算了吧，别去了。他听了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，你怎么这样说法？我给他说，我说你要好好去想想啊，如果真的不待业往生啊，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，孤家寡人一个。他眼睛，那怎么了？我说你想想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有没有待业？他愣住了。我说观音世至是等觉菩萨，还有一品生相无明为断，他还是待业。那要不待业，不就是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吗？那你去干什么？他这才笑起来了，点头了。我说全是待业啊！我说这位老居士提倡的，我也听说他，跟他没见过面。啊，是一位大德。啊，我说他讲的也不错。啊，因为这样提倡的，让我们多消一点业，少带一点业。啊，这样往生也很好，品位可以提升。啊，我说他也没讲错。这些都要注意，人家信徒很多。啊，如果我们要跟他对立，在国外弘法就一定受到障碍。这我们还是赞叹呢、啊。哎、啊，赞叹并不违背道理呀、啊。啊，劝我们多消一点业，好事不是坏事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相信，待业往生，啊，没有一个不待业。啊，即使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是得意啊，生到十宝庄严土，无始无明习气统统在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啊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那是诸佛如来啊，金刚经上讲的诸佛。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他说那个诸佛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无明断了，无明习气没断。啊，那个习气还是业。啊，习气通通都断了，就不住十宝图。他住长吉光啊，啊，长吉光只有一个位置，妙觉如来住长吉光。啊，十宝图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华严经原教啊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，啊，住宝图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晓得没有一个不待业。这经据本经，我们现在根据本经所说的 则知待业往生之说，设具佛愿。佛这个愿就是让你待业的啊，且所待之业呢，正知我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待业不是指善业，恶业呀，三恶道的业。我们再看下面一页。第二十二，过五女人啊，我做佛事，过五妇女。有章，这一章有三愿，过五妇女是第二十二，过五女人愿。见无疑的本质，说若有女人命中啊借化男子来生来我刹土这一段是第二十三愿。厌女转男愿，又称呢女人往生愿。第二十四啊，莲花化身愿。啊，这个也是无疑本里都有。第二十二，过无妇女愿。无疑的经文是令我各种无有妇女，汉译于燕成就文中，女人往生者在化身借作男子，又曰其各种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。这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经文，确确实实是佛说的。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？啊，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有男有女就不平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平等到什么程度呢？平等到我们到那里去得的身体是相同的，相貌是相同的，平等到这种程度。啊，以谁为标准呢？以阿弥陀佛为标准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都像阿弥陀佛。啊，怎么能分辨出来呢？每一个人都有神通，不会认错人。啊，如果没有神通啊，这就认错人了。个个面貌都一样，哪个是阿弥陀佛？啊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佛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愿？因为知道十方诸佛刹土，人身相不平等，生很多烦恼。啊，相貌好的有优越感，傲慢是烦恼；相貌差的有自卑感的，也是烦恼。 啊，所以他慈悲也，不让这些外头环境让众生生烦恼，大家相貌都一样，啊，就妙极了啊！啊，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！啊，所以其国，那么讲阿罗汉，讲菩萨，讲人天，那是说什么？他带着烦恼有多少？是这么说的。如果说见思烦恼没断，通通带到往生那里，那就叫人天。啊，实际上人天是对我们说的。在极乐世界有没有人天的名称？没有，它平等。极乐世界都叫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菩萨有待业的，有不待业的，啊，就待业有多少不一样的，啊，见思烦恼同待，这人天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有尘沙烦恼，有无明烦恼。这就是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界的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是这个等级的啊。如果无明破了，我们常讲了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这是生十宝庄严土，是化身菩萨，啊，是真佛，啊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这些人依然带住无始无明习气，啊，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啊，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十宝图里面的菩萨。41个阶级，不能说他真有，也不能说他真无。啊，你要说他真有，他们都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平等呢，哪里还有阶级呢？没有阶级可言呢。有阶级就起分别、起执着了，他没有。啊，所以不能说真有，也不能说真无。为什么？他带的习气厚薄不一样。早去往生的，他带的就薄了，现在就薄了；新往生的，他带的就多啊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什么境界现前都不动心。都不会起心动念啊，那心里面呢？心里面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所以到那边呢，身体样子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相随心转，人人都念阿弥陀佛，所以人人的相貌身体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父母生养的小孩，啊，相貌有的像父亲，有的像母亲，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他来投胎的第一年，喜欢爸爸就像爸爸，喜欢妈妈就像妈妈，啊，就这么个，还有喜欢舅舅的就像舅舅，啊，都有这种情形。到阿弥陀佛呢？到极乐世界，人人想的都是阿弥陀佛，都念阿弥陀佛，所以个个都变成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！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啊，这佛在经上常讲这些原理原则，一定要记住。啊，这底下一段，有唐朝。道宣律师引经云啊，这是钟南山的啊，当时 佛教有十个宗派，这六宗。啊，道宣是六宗的开山祖师。啊，他引经说：十方世界，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啊，有这么一说。今极乐无三恶道，又无妇女，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盖男女之间的一生情爱，便是退远，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。啊，这里特别指出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带的业最多。啊，他见识烦恼没断。实在讲呢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。啊，要是扩大起来讲呢，就欲界众生。啊，欲界上面有六层天，欲界天。啊，人间、修罗、罗刹，啊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些都是带严重的情执，啊，严重的见识烦恼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没事了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没有缘啊！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些业因种子，它没有外缘啊，所以这个种子不会起现行啊。原因在此地啊，这个世界人有贪心。贪的是金银财宝、五欲六尘，那个地方金银财宝满的都是的啊。这个地方黄金是最名贵的，那黄金是铺地的，像我们现在铺马路都有一样啊，铺地用黄金啊。我们今天是金刚钻，这是这珍宝，人家那边是建筑材料。啊，所以它太多了嘛！啊，又何况想什么什么就现前，啊，没贪心了，用不着储蓄了。极乐世界住的人房子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客人来了，想座位啊，座位就来了，现前了。啊，人走了之后，座位不要了，干干净净的。一切从心想生，全部都是变化所生的。啊，这个世界你真的搞清楚，真的明白，真的肯定，一点都不怀疑，哪有不想去的道理？啊，而且想去是现在就想去啊。晚去一天，我在这个世间受一天罪也，多受一天罪也。啊，为什么不早去啊？啊，一心念佛，还没佛还没来接引，那什么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业报还没报了，还有寿命。啊，除非我们真下了个决心，我有寿命不要了。我求佛来接引我，他来不来？他来。嗯，你真心求他，他就来了。所以真念佛人不怕灾难。啊，灾难来之前说，那一声阿弥陀佛，真可以把阿弥陀佛叫来，真接引你走啊。 啊，所以对这个世间绝不沾染，啊，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有不放在心上，没有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成功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第23页，夜女转男人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苦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这第23愿，夜女转男。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解释这一愿，乃有弥陀本愿力故，女人称佛名号，正命宗师，即转女身，得成男子，弥陀接受，菩萨投身。这个菩萨就是往生的人啊，阿弥陀佛垂手来接他，他的身份就是菩萨了啊，就是经上讲的阿惟越致菩萨啊，坐宝莲上随佛往生啊。这善导大师在观念法门里面解释这一愿，那我们知道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唐朝时候印化在中国啊，他的话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言的，说哟，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号列者，千劫万劫恒河沙等界中，不可得转女身。这个一句经文说明女身再转到男身之难啊，男身转女身容易，再转回来难。为什么？大多数女生情执重，所以她不好转。啊，男子情执比较轻，容易转，可是转到女生很容易，再转回来就又难了。啊，不是不能转，是难。啊，善导大师的话说得好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啊，这句话说得真好啊。说如释迦因地行菩萨道，即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建立女身，可见女转男身是非轻易也。这是经文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也做过女人啊，他也想转男身用了一大劫的时间啊，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 勤修啊，才如愿以偿啊。这个实相告诉我们，女转男生呢不容易，但是经已闻佛名号得清净心，这容易啊！啊，遇到净宗法门呢，啊，难都变成容易了。啊，这个是弥陀的本愿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得清净心，啊，清净。离恶行之过失，无烦恼之苟然，无苟无疑的信心叫清净心啊。只要对弥陀的本愿，这四十八愿深信不疑啊，愿愿都是为六道众生，这是非常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们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搞清楚了，对阿弥陀佛那种沉静的心、感恩的心，自然就生出来。啊，对极乐世界半信半疑，对阿弥陀佛没有完全肯定，原因是对事实真相认识不清呐。啊，这里头讲的最清楚的、最明白的，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今天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，无比殊胜稀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遇到黄念老这个脊柱，啊，来解释这部经文，用了83部经论，110部。祖师大德的著述啊，总共是193种典籍来注解这一部经的经文，这真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这个本子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没见过。三个人都没见过，张家大师没见过，啊，方东梅先生没见过，啊，如果他们见到这个注解，啊，就是这么丰富的这个参考资料，他们的心情会大幅度的提升。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增高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有缘呢，遇到啊！啊，你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缘跟极乐世界的缘，比我们上一辈的人殊胜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辈的人。成就应该超过上一辈，这都是肯定的。啊，不能往生，不能提升解位，使这个本子流通在这个世界。虽然数量很多，但是跟人口比例还是差很远。 没有见到的多啊。现在好在是有电视，有网络。啊，这个工具啊，真的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啊，工具虽然是魔王的，啊，魔王也害了不少人，也救了不少人，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能用这个工具去救很多人呐。啊，尤其是。这一部注解，如果能够再有一个读诵的有声书，啊，就是这个荧幕上有文字，啊，有文字，啊，我们这个课主有文字，有声音，不要有人像，啊，这样做成光碟。啊，这个不是听讲经，完全是读诵。做这样一个本子，啊，大量流通。啊，讲解有讲解的这个光碟，喜欢听讲解也很好。啊，讲解听了几遍之后，不必听了，多注解，自己去读，都会有悟处。啊，一心念佛。决定往生，由于净心发菩提心，愿力女神，愿生极乐。信神愿切，必其念佛之圣心。这就是不念你自然会念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呢？信不深，愿不切，原因在此地。如何培养身心切愿，那就要靠经典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身心切愿发不出来，那就认真学经教，要多听。啊，像刘素云居士，一天听十个小时，十几年不间断，所以他比别人超胜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他真心切愿。啊，这两样东西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，所以念佛的功夫也就比不上他了。啊，身心切愿是念佛功夫的原动力。啊，这个力量在推动他的念佛，他不间断了。啊，念佛的时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他做到了。啊，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：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他做到了。蒙佛本愿加威，这个本愿就是第二十三愿，就这一愿。于命中时，即转女成男，往生极乐，是为夜女转男愿。啊，那么如果说他不愿意转女成男，能不能往生呢？ 没有发这个心，我要转男生往生，能不能往生？能，但是往生自然转成男生，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自然转了。这个都要懂啊！我们看到有人画极乐世界变相图，那个里面不少有女生，这个画画要注意。女生是什么时候呢？佛来接引的时候，没有啊，坐上莲花，那个时候是女生；一坐上莲花了，就是男生。所以在极乐世界完全是男生，没有女生。那个画了，跟这个四十八愿就相应了。第24，莲花化身愿，这一愿也特别重要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若不尔者，不去拯救。这是第24愿，莲花化身愿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。本经第40品曰：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圣旨，断除疑惑，信即善根。这一条很重要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有善根，做诸功德，智性回向，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，驾覆而足。下面是须臾之情，这是刹那之情，身相、光明、智慧、功德，如诸菩萨具足成就，自然它就变了。这个变是什么原因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不是自己修成的，自己没有这个功德了。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坐在莲花当中，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又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，这里头有一段经文说，西方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今时今天，现时是现今天呢，那边示现有佛阿弥陀佛，若有四众，这个四众是我们这边的出家男众女众，在家男众女众，这叫四众，能正受持彼佛名号， 啊，这个正受持，这个正的意思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就是正。啊，受是接受，持就是念佛，啊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以此功德，临于宗室，阿弥陀佛介于大众，往此人所，令其得解。这是佛来接引。你这里念佛号，心心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念佛的功德了，就能感应佛来接引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，啊，介于大众啊，往此人所，令其得见。往生的人见到佛，见到跟佛来的这些大众，这些大众一见面呢，全都认识了，都是自然的，不必介绍了。啊，这个往生的人对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，通通晓得。啊，哪个人跟我什么关系？啊，哪一世在哪个世界？啊，清清楚楚。这些人先前遇佛念佛了，比我早往生的，跟我有缘的人，所以现在佛来接引，他们大家一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一定要晓得，到极乐世界熟人多啊，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不知道多多少啊。我们这个世界还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坏人呐。啊，冤亲债主往生都变成好人了，都是菩萨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啊，念佛功德不可数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一定要相信念佛功德。啊，相信念佛这个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无量无边这些问题摆在面前，一句佛号全解决了。啊，不用去找这个方法，找那个方法了。啊，操那么多的心，都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最后真正解决问题，全在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这是我们决定要知道的。那么借疑啊，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来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的这些大众，寻声庆悦啊，真是非常欢喜啊，庆幸自己功德成就啊，是倍增功德啊，得佛力加持，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呐、啊，说一世因缘所生之处，永离胎胞秽欲之心，到那个地方是莲花化身啊，不是投胎去的啊，投胎在胎胞那受苦啊，叫胎月之苦啊，啊，莲花里头没有苦，纯处仙妙宝莲花中。自然化身，居大神通光明合一。合一是广大的意思。 啊，在莲花当中化身，体质相好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化身不是由小慢慢长大，不是的。啊，他没有变化。啊，在莲苞里头，这个相就形成了。啊，佛就加持了。底下这几句说。神通智慧放大光明啊，具如菩萨啊，这个地方的菩萨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十报庄严土的化身大士，跟他们一样啊。即弥陀慈愿之感真啊，为什么有这么殊胜？就是莲花化身愿的感应啊，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了。莲池大师《弥陀疏钞》里面说：“六趣众生，在中阴之身呢。”自求父母这六道，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，舍身是去投胎啊，投胎的时候自己去找父母，父母跟他有缘，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啊，子女跟父母一定有这四种缘分才会变成一家人，这四种缘分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没有这个关系他不会找到你啊，凡是找到的都是这四种关系。啊，世间人不知道啊，佛知道啊。啊，佛教弟子，这在家弟子。啊，小孩到家来了，来了。应该如何应对啊，一定好好去教他，不施恩德，他不来报恩的恩上加恩，他来报怨的也恩德来减弱他的怨怨恨啊，把他化解啊，慢慢长大都成了法眷属啊，变成一起来学佛，一起念佛，将来都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些恩怨债务通通都化解。学佛的人懂啊，不学佛的人呢不知道啊。啊，你说这是佛法对于一个幸福家庭贡献多大啊，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。